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托忽托府衙门口，刘太平领着兵丁巡逻着，老小二乞丐从左侧走过来，几十步外，董小阳悄悄跟着他们。一个军卒拦住老小乞丐道：“ 站着，干什么去？” 老乞丐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到府衙坐堂审案子去。” 我呸， 一个乞丐把牛吹上天去了。 哎呦， 军官爷，您知道我是乞丐还问我干嘛去，您说我能干嘛去？ 去去去去，边去。 老乞丐往里走，军卒推了他一把，老乞丐顺势就地打滚。 哎呦呦呦，打死我了，军官爷打死人了，您呐快一刀砍了我得了，我这活的是不如猪不如狗啊，这猪狗还有人喂，喂肥了杀了吃，我现在是没人喂，死了臭了没人搭理，烂成骨头一堆白，嘿，烂成骨头一堆白呀。 小乞丐也滚在地上哭着喊：“ 我好几天没咬着东西吃了，快饿死我了！军官爷爷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军官爷爷救命啊！”您， 军卒们是哈哈大笑，看着他俩这二人的热闹。跟在后面的董小阳瞅准机会，溜到墙根下一个树前，一纵身爬上了树，然后从树上跳上墙头。这时一个军卒突然瞧见了，大声喊道：“ 不好，有人上墙头了，有人上墙头了。” 刘太平看过去时，董小阳已纵身跳进院中。刘太平挥了一下手，众军卒都向大门跑过来。董小阳从墙头跳下来，托忽托府衙院天井内一侍卫拔出刀问：“ 谁？” 董小阳忙说：“ 是我。” 托忽托就在院内，看见董小阳就是一惊：“ 小阳，是你？” 董小阳施礼道：“ 宣抚使大人，你怎么这个打扮？” 大人，说来话长。 快进屋。 大人，在府衙门口一队守城兵撵我过来了，您先把他们轰走。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 托胡托大怒，大步往门口走去。门打开了，托胡托走出来，一句话不说，举刀又砍又劈，早已砍翻两个军卒。刘太平是大惊啊。托胡托厉声喊道：“谁吃了豹子胆，深夜敲门骚扰本府？”刘太平硬着头皮向前施礼道：“ 大人息怒，小的追一盗贼来到这儿，盗贼跳进了大人府上，所以敲门想追捕盗贼，大人您是？” 一个侍卫持刀向前喝道：“没长眼睛啊！”这位就是燕京路宣抚使托胡托万户长，你是何人？胆敢到宣抚使府门口捣乱？刘太平深深鞠躬施礼道：“ 下官是燕京守卫军千户长刘太平，因职责所系缉拿盗匪，打扰宣抚使大人，请大人恕罪。” 托胡托说：“刘太平啊，来呀，把他拿下。”几个侍卫上前来，把刀架在刘太平的脖子上。刘太平的军卒们见首领被抓，争先恐后的都跑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燕京窦府前厅内，前厅布置得很儒雅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窦默、姚叔二人是相对而坐。窦默说：“ 我是真佩服你的记性了，离这儿这么些年，深更半夜黑灯瞎火，还能记得路，摸到我家来了。” 姚叔说：“ 哪有那么神，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胡乱跑到你家门口来的，这叫上苍有眼。” 窦默说：“ 这躲过了大难，今天怎么办？” 姚叔答道：“去行营府见托胡托大人。”窦默又问：“ 你说忽必烈大王具有帝王气象，此话当真？” 姚叔瞪着他说：“窦先生学问在我之上，为何不出山，我们共同辅佐忽必烈大王成就大业，一展胸中抱负呀？” 窦默摇头：“我怕他不懂理学奥妙，以俗蛮眼光蔑视我们呢。” 姚叔说：“难道你忘了昨晚出事的护身符韩赤丹书了？忽必烈历代刘仲会和我如师啊。” 窦默说：“待你返回之时，我随你去看看情况再说。” 姚叔表情痛苦地说：“ 随我来的四名侍卫，其他三个生死不明，尤其是董小阳师长，是王府宿卫千夫长董文炳之子，一身武艺，不是他挡住了刘太平他们，恐怕你我二人就不能相见了。你放出家丁们暗暗查访一下吧。” 窦默点头道：“好，我马上派他们去找。”刘太平被抓，让雅鲁瓦赤担心不已。他知道托胡托这是已经准备好了向他开刀，只不过不知道他的第一刀会砍向哪儿，所以自己必须随时做好准备。这一天他找来武贵，商量如何应付难缠的托胡托等人，二人策对而坐。 雅鲁瓦赤说：“武大人，今后没有我的话， 少来我这儿。忽必烈大王已经派了托忽托当宣抚使来查核百官，勾考税赋钱粮，你要当心呐。 武贵闻听就是一惊， 真的？亚鲁瓦赤说，不是真的，我吓唬你呢。更要紧的是，你那死对头姚叔又回来了，又任了副宣抚使。 武贵说，一个小小的秘书郎都当了副宣抚使，这真是平步青云呢。 大人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 雅鲁瓦赤把头伸过来，武贵也把脑袋伸过来，二人头抵着头。 雅鲁瓦赤说，忽必烈认为我们治下的燕京山西路混乱不堪，民不聊生，他总领漠南军国重视，一心要整治中原各路州县，他只是想拿我们开刀，我们不能让他轻易得手啊，他得手了我们就活不成了，你明白吗？ 我明白了。 你明白了就赶紧动手。 大人，下官如何动手啊？ 嘿，看看你，这还用我教你？ 大人的意思是让他们不得安宁是吧？ 你这么聪明还用问吗？ 哦，下官明白了。 事不宜迟，他们可是来势凶猛，而且是奔着你我脑袋来的，你可要想明白。 好好好，我回去马上就办。 当晚，武贵回到自己的府上，找来了千夫长阿云嘎，一番嘘寒问暖之后，武贵以关切的口吻问道， 你那些马肥不肥啊？ 阿云嘎说，燕京一带草不好，马吃不饱，这秋膘可就抓不着了。 武贵又说，那么你不会想想办法啊？这马抓不好，秋膘过冬可就难喽，会死的。 阿云嘎说， 是啊，我正愁着呢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？ 武贵卖关子 啊，办法嘛，办法那是有的是，就看你想不想用了。 阿云嘎追问，有办法为什么不用啊？ 武贵又说，阿云嘎呀，你呀你呀，你也不看看，燕京一带有那么大片大片的庄稼，现在刚好灌浆，粒儿都饱满了，马如果是吃上几天，那膘不就立刻上来了，这比吃草那不强上百倍。 那可不敢，大汗有令在先，五处不能践踏庄稼，这是要杀头的。 乌龟说，你看看，我说你傻了吧？ 阿云嘎疑惑地说， 我不明白。 乌龟着急地说， 嘿嘿，你看你笨的，你不会晚上让人把马圈门打开，让马自己走出去，到了早上派人再把它给收回来，这不就得了？ 阿云嘎闻听继续犹豫着，武贵接着说， 你们蒙古人的痛快劲儿，你咋一点都没有呢？你做个事儿犹犹豫豫的。 阿云嘎说， 我是怕追究下来，这不好交代呀。 乌龟说，谁敢追究你啊？你是蒙古贵族之后，再说了，燕京路是雅鲁瓦赤和我的治下，我们不问你的罪，谁敢问你的罪啊？阿云嘎不知是计，笑着点了点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燕京托忽托府衙内，托忽托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董小阳，穿着侍卫官服，是精神抖擞。托忽托拍了一下桌子，真是反了，敢追杀宣抚使。小杨，姚宣抚使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董小杨说，那晚他从后窗跳下去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怎么样，这一切问刘太平就都知道了。托胡托说，来呀，押刘太平进来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，大人，雅鲁瓦赤大人求见。托胡托瞅着董小阳说，哼，来的是真快呀，等等再带刘太平，叫雅鲁瓦赤端事官进来。雅鲁瓦赤进来施礼，宣抚使大人。托胡托还礼说，来来来，请坐。雅鲁瓦赤坐在一侧，托胡托说，端事官清早来到我府，有何见教啊？雅鲁瓦赤说，宣抚使大人，这据说昨夜有人胆敢骚扰大人府。托胡托冷冷地说，这件事情雅鲁瓦赤大人应该更清楚吧。雅鲁瓦赤故作惊讶状，我实在不知啊，哪个大胆狂徒胆敢骚扰贵府，不知此人是谁，如果是我的部下，我绝不轻饶。大人果真不知，实在不知啊。那刘太平这个人大人应该知道吧？雅鲁瓦赤闻听就是一惊，是守卫军千夫长啊，我怎么能不知道他呢？托霍托说，哦，昨晚就是他大呼小叫的雷我的府门，我一气之下把他给砍了。雅鲁瓦赤闻听又是一惊，然后镇定下来，砍了好，砍了好，胆敢打扰宣抚使大人府，该千刀万剐，这一刀砍了，便宜他了。托胡托说，先不说这个了，我问段事官，你在燕京路上任多年，该知道叫姚叔之人吧？雅鲁瓦赤作思索状说，哦，先寒时期我到行宫奏事见过此人，当时好像是秘书郎，文墨小吏，萍水相逢，萍水相逢啊。托胡托说，哼，认识就好，现在这个人是燕京路宣抚副使，比我提前一天到的燕京，结果失踪了。雅鲁瓦赤段事官，在你的治下 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一个堂堂宣府副使，这个罪的轻重你应该清楚吧。雅鲁瓦赤冷静地答道，万虎长，我清楚，但是姚府是堂堂持符节的朝廷三品官，为什么不到我段氏官府上联系，这个我想不明白。托胡托说，那么说你是真不知道他去哪儿呢？真的不知道。那就不能错怪段氏官了。大人，我派人去找找。不必了。哦，万虎长，那我告辞了，请慢走。雅鲁瓦赤失礼退出，回到家，雅鲁瓦赤马上写了一封信，写完封好交给侍卫说道，去火速把这封信送到韩城大汗处。等雅鲁瓦赤走了，托胡托叫人带上了刘太平亲自审讯。托胡托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董小阳，刘太平在前边跪着。托胡托说，你把姚副使的行踪快快说来。刘太平脖子一梗，下官不知。董小阳气愤至极呀，你骗谁呀？你在北城门就认出姚副使，晚上我们住德安客栈，你带兵去追杀我们，如果不是我挡住了你，你早把姚大人给杀了。刘太平冷笑，哼，证据何在？托胡托问，我且问你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刘太平说，大人，下官就是守卫燕京的一个千夫长，追拿盗匪乃是我的职责，这还用得着谁指使吗？董小阳说，我问你，那天晚上我走脱以后，你把姚副使追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给捉住了？刘太平斜了一眼董小阳说，下官根本不知道谁是姚副使，在北城见的是皮货商姚叔，好几年前我在韩行宫当值的时候见过这个人，那天见他突然变成了皮货商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意。我带兵到德安客栈是因为有人举报来了盗匪，我带兵去缉拿，结果就碰到你们几个皮货商了。我是真不知道姚叔区区秘书郎，摇身一变成了宣府副使。他如果亮明了身份，我肯定是倍加保护，不会让人损他一根汗毛。他是亡命宣府副使，我是韩命守卫燕京千夫长，都是同朝为官，素来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加害于他？请万户长明察。托胡托见此人不易对付，说道，先把他压下去。侍卫重新把刘太平给压了下去。审讯刘太平无果，托胡托和董小阳正在担心姚叔的安危之际，一个侍卫进来施礼道，万虎长，姚副使回来了。托胡托连忙站起身往外走去，二人在门口相见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段好时光。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。 谁把星光点了？谁的彩虹画上？